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作为一个老师，朱守成习惯性的以百分制为吃小吃打分，外貌当然是毫无意义的95分，是朱守成所有狩猎目标里的第一名。身高扣除40分，得60分。这种个头超标的小男孩已经超过了最好控制的年龄。性格得50分，他本人太机灵又早熟，不是个合适下手的对象。好在他的家庭问题严重，就算事情不慎曝光，他的父母也不会相信他的说辞。满分300分，池小池所得总分为205。一般低于200分的，朱守成就会果断把那人从名单里删除，半丝留恋都不会有。至于池小池，虽然偏科严重，但无奈实在是长得太对朱守成胃口了，让人觉得不去趁机踩下简直是暴殄天物。但是问题来了，他发育得太好了。眼下近距离打量池小池时，本来打定了主意蠢蠢欲动的朱守成再次陷入了犹豫之中，甚至有些兴味索然。他发觉池小池不太像正常的小孩了，他说不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脸还是那张脸，举止神态也没有什么异常，但事实是池小池对他的吸引力瞬间消失了一大半。就连池小池也没有发现朱守成竟然能够根据自己的丰富经验嗅出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点异样。他只顾低着头看楼英给他的回复。 我就在你家楼下。 池小池飞快在键盘上打。 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你的回复。 但他输入到一半，觉得这话太煞风景，又一字字给删去了。删到一半，池小池又想起蝼蚁现在就在自己体内，与他共用着同一双眼睛，不禁一笑，无声地嘲笑自己方才的滑稽举动。在他身体之内看到他全程动作的蝼蚁，心脏微微一麻，有点犯疼。而楼下的蝼蚁很快就收到池小池编辑的新短信。 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说不准你还在学校故意捋我呢。 蝼蚁把手机抵着自己的下巴，思考着该如何回复。半分钟后，楼上的池小池收到了蝼蚁的第一条短信。 我叫暖气片。 第二条短信接踵而至。 敲一下是我在，敲两下是晚安，敲三下是下楼吧。 池小池刚刚读完短信，暖气片方向就传来了多多的敲打声。那敲打的作风像极了蝼蚁，不疾不徐，声音也不吵人，慢条斯理地传递着平安的讯号。池小池放下手机跟着默数。1、2、3、4。池小池发短信过去问。 敲四下是什么？ 蝼蚁那边没有动静了。池小池拿着手机在桌子上敲了敲，疑心是这个破手机坏掉了。朱守成和他搭话。 新手机。 池小池有点生气。正在烦恼时，他的手机又响了两声。池小池决定一分钟不去看手机。数够60个数后，他才忙不迭低头看向手机。 敲四下是我想你了，想看一看你的脸。开窗户看楼下。 池教师这下有了得瑟的资本了。望了一会儿天花板才回复道， 凭什么？ 你让我在窗户边等了这么久？ 我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我怀疑你刚刚也是故意的。 冤枉。本来想说四下代表喜欢你，但想想还是觉得太轻浮不大好，所以我换个委婉一点的说法。 池小池轻轻揉了揉鼻子，放下手机。 朱老师，你热不热？ 朱守成还不肯彻底死心，正重新琢磨着一套热不热的开场白，想再试探试探他，没想到被池小池抢了先，只好讪讪笑道， 哎，好，麻烦你了。 池小池起身把窗户拉开，带着淡淡油渣气的热风涌入，内里又掺了一丝让人心情舒畅的清凉。池小池双手撑在窗台上，深呼吸两口，低下头时眼角余光不经意扫过自己扶在窗台上的手指，十根手指都在发着抖。池小池有些诧异，过了这么多年，他对朱守成仍有着发自骨髓深处的愤怒和恐惧。在面对他时，自己甚至是简单的聊天谈话都无法忍受。好在顺着手指的方向，他很快看到了跨坐在一楼窗户边缘的楼影。活着的楼影，不是这个世界里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的楼影，而是属于他这个池小池的楼影。他竖起左手食指，轻碰了碰唇角，示意他不要发声，同时向上抛起一枚圆溜溜的东西。池小池弯下腰去伸手一接，翻开一看，是一只薄皮的鲜橙子。楼影点点自己的鼻尖，又伸手指向胃部，闻一闻，胃里会舒服一点。楼影比池小池更早观测到他身体的异状，所以才配合着他发短信，说些其他的话好分散他的注意力，叫他不至于太难受。从指尖溢出的橙香让池小池心内一松，他侧过头去发现朱守成没有再看这边，就满风骚地对楼影飞了个吻。楼影嘘嘘往空中一抓，把捕获到的空吻捧在手心，随后笑望着楼上的池小池，探指在额头蜻蜓点水似的点了两下。池小池从敞开的窗户前归来，捏着橙子重新在桌子边坐下时，朱守成看向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在暖杏色的灯光下，仍能看出池小池一张脸泛着淡淡的红。又过了五分钟，池小池的父母总算把晚饭侍弄好了，四菜一汤是相当标准的待客规格。池小池早就知道这顿饭的目的是什么了，因此打定主意一心只顾着捞稠的吃就行。然而刚开始时就出现了一个短暂而不很愉快的小插曲。池母注意到池小池裤兜里鼓鼓囊囊的，招呼不打伸手就掏，把手机直接收缴在手。 你哪来的钱买手机啊？ 楼哥送给我的。 别不是他又在谁家拿的吧？ 楼影闻言心里猛地一紧。他不在意这些流言，但他很担心池小池会跟父母吵架伤害到自己。他阅读过这段与池小池相关的世界线。池小池以前为了楼影跟父母摔过筷子对过呛，得到的反馈是你长本事了，我们是为了你好，你怎么不识好歹？胳膊肘往外拐，我们白生白养你了。要是他们心情不好，池小池还会挨揍。楼影正担心着，池小池抬起头来笑道， 那我把手机还给楼哥，正好我也不想要二手的，到时候妈再给我买个新的吧。